我国向知识分子授予国家学位学衔的仪式10月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仪式上继传达国家学位学衔授予晚会的决定后，向金日成综合大学系主任朴学哲等8人授予候补院士称号，向19人授予了教授学衔，向金策工业综合大学教研室主任严大善和国家科学院室主任金秀赞等人授予了博士学位，向126人授予了副教授学衔，向807人授予了硕士学位。